好，第三节啦， 系 好啦，第三节咧，我哋咧都仲系继续咧有啲武器啊、武器系统嘅消息继续讲啊， 系， 哇，真系好多啊， 好详尽今日， 系啊，今日真系讲到气咳啦，好啦，子弹最啦又，好啦，咁咧首先咧就讲下咧就系、是、呢个嘅，其实咧呢、這个今次咧我哋成日讲南海系嘛， 系， 我哋咧有时咧又要讲翻咧东海嗰边咩形势喎， 系。 其实东海嗰边咧，大家发觉咧，美国嘅 B-52 咧，咁啊，佢除咗嚟南海之外咧，其实佢都会嚟东海噶。 系。 咁通常就咁嘅，佢咧一嚟咧就一次过南海、东海。 系。去咗南海先，佢想北海方面咧就黐翻日本，去翻本方向嘅。 黐翻向北咁样去翻东海嗰边。 系啦。系 啦。跟住就兜翻个日本翻去。 系啦。 咁日本有时就出战机护航啦。 系啊，上次话十几部啊，吓到飞起喎。 16部嘅 F 十五啊，再加唔知三部 F 二好似，好恐怖，19部差唔多20部咁咋，吓鬼死你啊！ 鬼死你真 系，即系你炸到你冇得剩啊！咁咧就讲翻咧就嗱，依家咧有一样嘢我哋一定要讲，就叫高超音速武器。嗱，应该大家听我哋呢几集咧，喂，有个网友正，有个网友话咧，佢由第一集开始听，佢话听咗两个月，终于听得晒我哋咁多个视频啊， 系咩？ 几劲啊！ 我即系由 我哋嘅 very beginning， 系啊， 旧年五月出即首播出街嗰阵开始听， 之前嗰个台跟住做 upgrade 埋上埋新台啊， 系啦系啦系啦。 咁我哋嗱，咁我哋预示啊 ，Larry 话会做翻啲 upgrade 版嘅专辑嘅，睇下唔知几时会录到啦。 我都唔知几时，有时间就做。其实我真系好想做嘅，有时间一定做嘅。嗱，讲翻嗱，咁咧依家个高超音速，如果你有听我哋咧，好似呢几集都有讲嘛。咁其实大家都估到嘅， 超音速呢样嘢咧，超音速武器。呢样嘢好似系中国政府解放军了起先噶， 系啊， 即系好似话整个风洞模型出嚟，话咧哇，我哋做到啦呢嚿嘢。 但系其实佢最衰系咩咧？其实大陆咧就真系坚做嘅，但 系 问题佢哋咧就成日都系咁，就是、做到咁上下咧就要攞出去演嘢。 系啊， 但系最惨就系其实你咧真咧又好似冇乜见到呢个镜头， 系啊， 又冇视频， 系啊， 咁俾大家都估嘛， 系啊， 美国就唔系嘅，美国咧系临出之前咧就整段真系坚嘅视频俾你睇。睇完段视频，你已经脚软啦。 系啊， 唔使真系服役噶。 系 嗰段片，你哇，原来真系得 嘅。我真系中 唔服役同服役，你估唔到。 系啊， 整惊啦， 系咪？ 咁所以咧，其实有啲嘢咧，嗰啲叫有片有真相， 系 有图有真相。 系 呢样嘢我都信。好啦，咁所以咧，所以啲网友成日话，我仲咪成日话解放军啲 spec 又话唔得，其实你有片就得噶啦。 系 你有片，你剪我都当你真啦。 系 好冇？讲翻啦，嗱，除咗美国之外咧，你即系俄罗斯同。大陆是最积极的嘛。咁总之呢就中美俄三个国家啦三国鼎立就发展了高超音速武器啦。咁欧洲嗰边呢就因为冇钱啦。咁都唔搞同埋老实啦欧洲搞心谂我都搞第六代战机第五代战机算啦。 讲声称第六代因为佢做好第五代。 bypass。 bypass 第五代。 你以前呢玩嗰啲坐地呀。 係。 係吧 ?pass。 係 pass。 pass。pass 嗰啲。好啦嗱讲返啦。咁就北京呢即係大家知大陆啦发展了高超音速武器啦。佢哋而家呢发展到咩呢五倍啦十倍。咁我哋上集咪讲过点解呢嗰啲巡弋飞弹呢五倍嗰啲呢仲好玩过你嗰啲二十倍嗰啲嘅 ICBM, 上集讲过啦。咁另外呢讲返就讲返日本啦其实日本呢系一个强国大家都知道。 科技强国。 科技强国军事都唔差嘅。咁但呢佢哋自己呢就心比天高嘅。咁所以尤其是呢依家个首相安倍晋三啦。 所以心神不定啊。 所以心神嗰个嘢就唔得啦。我名改得唔好啊。咁呢就依家呢东京嗰边呢其实觉得呢大陆再咁样玩法呢真係唔够去玩嘅。咁於是呢都话喂唔係我哋要加钱玩嘢。咁听讲呢就佢哋要做呢两款高超音速武器。咁即係大家知係五倍以上啦。好啦咁呢佢哋呢就讲每日新闻嗰边讲我唔知点解唔系朝日新闻啊。每日新闻讲呢就话东京依家呢发展緊两种嘅高超音速武器。就有两个唔同嘅弹头嘅。咁呢就大家呢就睇图啦。咁呢你见到呢我哋幅图呢左手面呢、這个。 系 啦，呢、這个叫做滑空型弹头，就是、我哋俗称嘅滑头。 滑呢个似咩？似以前嗰啲墨水笔啊， 似墨水笔， 墨水笔嘅头啊。 系啦，咁你见咧，首先后面个坐堆火箭 系啊， 系啦，咁坐堆火箭系点咧？嗱，呢个好搞笑喎。呢、這个高超音速武器咧，系要穿第二层噶。 系， 所以你见下面嗰段咧，系帮你出第二层。 系， 出完第二层之后咧，前面嗰个滑头咧系冇动力噶。 系， 佢咧就点咧？出咗之后咧，就入翻嚟嗰阵时 系。 就好似头先，即系大家听我哋讲大陆嗰个啦， 系 滑头噶嘛，滑起，即系好似嗰个嘅滑板咁样噶嘛， 系 滑嚟滑去嘅。咁咧，所以咧呢个咧就系佢哋依家咧第一个阶段要做嘅嘢。 系 咁，但系呢个冇动力噶， 系 即系咧你纯粹咩咧？就系我直上 直落， 然之后就佢唔系直落嘅， 系 直上之后咧就滑落， 滑落， 就一路线啦，好似滑板咁样滑咯。咁咧，听讲咧，日本咧就首先咧会做咗呢个先，系啦，咁啊做咗呢个玩一转。咁咧，听讲咧就要点咧？佢计咗咧就大概要2026年。嗱，大家计咯，而家2018啊嘛， 系。 咁啊，2018就完啦，咁所以其实你预大概七年内咯， 系 就完。哇，其实好快啊，系。即系你首先你依家要研发啦， 系 要出要试啦， 系。 咁你如果初期可以服役嘅话，你都好快啦。 日本仔仲有一招最绝啊嘛， 系 我量产得平。过嚟好多， 咁系，咁系，呢个真，同埋佢品质有保证啊， 系啊， 呢个就 即系以前嗰啲日本啲电器啊，日本车嗰啲可以冚赢晒欧美市场。 佢咧，佢咧就真系咁嘅，佢咧嗰啲民用嘢可以造假，军用应该唔会嘅，系啦，我相信都唔会咁无耻人哋，系咪先？咁所以咧就嚟紧2026年咧，就首先大家见到左手面呢个咧会服役吓， 系， 大家有冇见到右手面呢个啊？ 系， 你觉得嗰啲样咧有啲似巡弋飞弹？ 我似无人机啊，仲有嗰啲巡弋飞弹都系啊， 系嘛，亦都有少少无人机 feel 啦。 系啊， 其实一个迷你飞机啦。所以你见到咧，我咧右下角咧，我就俾咗呢个样俾大家参考下。 系啦， 咁当然即系相对嚟讲啦，佢个样咧就会似咧美国嗰啲样嘅。 系 啦，美国嗰啲战机嗰啲样咯。咁呢个咧系进阶版。 系， 点解咧？因为呢个射程会远好多。 哇！ 呢个射程咧唔系讲笑，呢个射程原来已经咧系可以去到300至500公里嘅。 系 相当劲嘅，嗱，点解要咁讲咧？嗱，呢个咧高枪速武器咧，你见大只好多啦， 系 大只好多就好明显，有样嘢就系个射程远好多啦。 系咁样啲有冇嚟反舰噶？仲 反舰啊？哇！咁你咪即系东风21嗰啲咯， 系啊， 东风26可以打航母舰嗰啲咯。 我相信呢啲都唔会打十分大嘅目标嘅，除非你用战略到即系战略核弹嘅啫。 系，我觉得佢系对地嘅， 对地， 好少对海，应该对地。咁我觉得佢哋打呢就打咩夺岛啊。 夺岛。 即係你话喔、哦、原来你打咗我钓鱼台嘛。我就用呢个嘢射返嚟。嗱听讲咁喎。佢呢就发展到300至500公里。嗱呢个有咩启示同大家讲嘛。你听数字冇用嘅。我哋讲下实际点玩。嗱实际呢如果你计返依家佢哋个钓鱼台啊。钓鱼台呢距离佢哋嗰个本岛呢嗰个情况下。其实佢哋好得意嘅。个射程呢如果你冲绳呢去到钓鱼台几耐大概400公里松啲。嗱老实。陆上自卫队咧，嗰啲导弹嗰啲咧，依家暂时但系佢都射200公里嘅啫， 系 都冇嘅有时， 所以 cover 唔到， 所以靠战机咯， 靠战机， 所以嗰啲 F 4未退役就系原因，就因为啲导弹都系用 F 4射出嚟， 系啦，咁但系咧你变咗咧，你战机咧就始终你就即系你要即系有耗损同有机会有空战啊，擦枪走火呢啲嘢啦。咁啊，稍微有啲軍艦都得嘅，勉強到，但系軍艦慢啦，大家知啦，系咪？好啦，咁所以咧就点样 cover 都 cover 到啦，宫古岛嗰边咧。都要300公里， 系 好啦。跟住所以你点计咧？石垣岛点计？你都啱，因为钓鱼台针中间位嘛， 系 咁你冇得救嘅。咁咧佢哋研究咗，如果呢个300至500就啱啱 cover 啦，400公里嘛， 系 cover 到咯。 哦， 所以就咁， 即 系远 个 double 喺度， 系啦，啱啱好咯。好啦，今次拨咗几多钱咧？大概3亿5千万美金到啦。 哇，平靓正啊！ 系啦，唔好意思，3亿5千万美金，3亿几港纸？ 系3亿港纸啊？ 系啦，3亿几港纸咧，就应该大概7000万到，系咪？ 哇，抵到烂喎！ 美金唔系太贵嘅啫， 系咯，抵到烂， 唔系太贵嘅啫。另外会追加嘅嚟紧， 系 啦，会追加， 即系初步 咁大概1亿美金啦，最后就 哇， 都唔贵啊。其实头先我哋讲啊，你发展啲咩嘢都求其2-3亿。 即系个网友喺我哋留言话问，喂， 系 香港岛，香港整个人工大屿山整得到啊，10000亿公里，咁10000亿我哋影到几多军备都买到。 哎，呢、這个网友回答时间讲、 啊、好， 呢个阵间讲，好玩嘅、okay. 我都觉得呢、這个真系又有创意嘅呢、這个又系。好啦，跟住咧我哋要讲另外一单啦，另一单咧就讲到咧呢个萨德风波啊。 系， 咁大家知咧，其实韩国咧之前就得罪咗大陆佬嘛。 系， 佢得罪大陆咩问题咧？就系、是、佢死都要装萨德嘛。 呢、這个嘢搞到你嗰个面 反面啊， 反面边间厂嗰间叫咩？ 边间厂？乐天。 乐天系啊，乐天 嘛， 搞到 全线执笠啦，大陆 要卖盘啊，大陆 系嘛，全线执笠啊，一冇牌玩剧走啊，真系玩到。咁咧，韩国高层嗰边啊，军方高层近排证实咗啊， 系 咁咧就咩咧就嗱，萨德老实就装嘅，有6架啊嘛， 系 6架，好少，之前话6架啦，但系原来咧美国偷运多2架。 应该咁讲，嗰阵时之前就话啦，嗱，大陆佢嗱你装好啦，你唔好装啲飞弹， 系。 即系装雷弹好啦，冇装飞弹，跟住都装，诶， 装啦， 都装，跟住装咗之后，你唔好装咁多啊，你装几支好啦， 系， 点知原来喂越装越多 嘅，睇你啦，依家人哋真系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咧唔会睬你噶， 自己装北韩到添，我觉得， 哇，咁啊 再近啲， 咁啊仲恐怖，不过我就觉得依家 学佢同阿金仔啊，都仲系有排玩啊。呢、這个都系。其实你问我真心就唔信会有。 阿金仔会慢慢，梗系两边舐舐到尽啦。 系啊，但我就真心唔觉得佢系会放嘅。所以咧，特朗普成啊，我死都唔会，我死都唔会撤销嗰啲禁运嘅。 系啊， 你继续咯，你直至你拆晒先咯。 系啊， 好叻我，唔会俾你 fit 嘅，真系好劲。嗱，讲翻啦，呢个系统就海上萨德啊。其实海上萨德即系咩咧？即、就、系、是、我哋讲嘅 SM 啊 ，SM 3啊，标准三啊。而标准三咧，大家知咧就其中一个型号咧，其实就由美国同埋日本咧共同研发嘅。系啦，咁咧就呢个标三，咁啊当然啦，佢哋咧就试过几次试射啦。咁啊有时得，有时唔得啦。始终都仲系咁样嘅。好啦，咁另外咧就讲今次呢个标三啦吓，咁咧其实咧佢哋开个联合参谋会议咧，其实都定咗嘅。老实啦，你唔用标三用啲乜啦，系咪先？ 冇标四， 你用标六个仲贵，系啦。咁你用标六个仲贵，系咁标六嘅加进型就可以射到射咩？ 射卫星， 射卫星嘅， 系啦， 好劲嘅， 长进长距离， 好劲嘅。其实标三都得噶，勉强到， 系 勉强，但系你要射低轨道， 低轨道、okay ， 高轨道唔得咯。 Okay、 好啦，咁讲翻啦，咁标三咧就装咗喺佢哋嘅神盾驱逐舰。例如嗰啲咩世宗大王嗰啲咯，系啊，嗰啲大王号嗰啲咯，咁啊，即系个高空拦截啦，理论上咧就即系装咗呢嚿嘢咧，大家都估到攞嚟做咩啦？咁当然，首先你话佢对付北韩系嘛， 系 其中一个啦。但系其实咧，你问我咧，我觉得佢唔系对付中国噶，其实佢真系对付北韩嘅，就系咩咧？就系、是、如果北韩咧真系射嗰啲核弹过嚟，咁佢真系要挡噶嘛？咁你标三系其中一个几好嘅方式咯。咁、 哦、 变咗咧，我反而觉得其实韩国系要咩咧？系要装陆上神盾啊！六基神盾 系， 咁六基神盾，但系咧个问题又系大陆咯。你装六基神盾，你咪又要嗰啲雷达 系咯， 即系佢咪咯。不过咧装得萨德就冇事噶啦。 哦， 不过其实咧，我又想讲装萨德咧，其实系一个远程嘅一个嘅防御。其实咧，你咁近唔使好萨德嘅。萨德系调翻转，系我咧系远程，意思咩咧？就系、是、我喺你屋企门口装咗， 系 我就睇晒你屋企门口先。 系。 你一射我即刻睇到，我咧阿拉斯加加州嗰边就准备，其实根本就唔系防南韩，因为防美国嘅。 哦，系 第一睇 防御咗阵一重防御先， 系啦，第一阵防御嚟。 系，唔好似某国咁啊 ，S 七百系嘛？ 哇，嗰、那个我费事讲啊，真系。我今期原本谂过，咦，我哋应该讲 S 七百 啊？ 你 post 啊嘛？ 系啊， 唉，谂谂下都费事讲啊。咁明知假嘅嘢讲系好似欺骗观众。 跟住咧，啲人问啦，问到咦？RT 有冇假新聞都知你要問咯， 系 响到 RT 冇假新聞嘅， 我觉得呢单好假， 不过成个国家都系假嘅。 哦，咁啊，咁啊，唉，咁呢啲有冇好讲系咪？ 系， 即系我觉得呢单轻微假咯。 系， 嗱，咁当然啦，今次呢个咧唔平噶，呢个唔平，因为首先咧，第一日本同美国咧都用咗廿亿去整呢嚿嘢，唔平噶。咁所以咧，我相信咧买呢个咧都系贵价噶啦。咁但系冇办法啦，你焗用噶，冇得唔用嘅。好啦，跟住另外咧都要讲下咧，就系呢个嘅英师话， 我哋讲下登唔登啊？ 诶、哎，登唔登？你就俾 Alex 讲下先。 即系之前个网友喺个 YouTube 留言话嚟登神，因为登死咗呢个 Lockheed Martin 嗰部教练机。 哦，系啊，系 啦，咁 佢系咪 Lockheed Martin fans 嚟噶？ 我估估系啦，跟住但系我想讲样嘢咧，就 系 如果我哋嘅能力可以登走几千亿嘅生意嘅话咧，咁我咧都收翻唔少回佣嘅。 咁梗系啦， 但系结果系冇嘅，真系惨啊！真系 灯油， 即系灯油都冇， 灯油火蜡都冇啦，系咪先？嗱，老实讲灯咧，嗱，我哋啲后辈。唉，梗系讲啲前辈，例如萧生嗰啲啦，嗰啲先就系嗰啲直头佢点样个级数去到边啊？ 登走个总统啊！ 哇，你特朗普啊，咁都俾你上到啦，系咪？ 登走咗啊！ 系啊， 俾阿你， 你估讲笑啊？跟住咧，所以咧，我怀疑佢系其实系地球上一仅存嘅绿灯侠嚟啊！谂乜就登乜嘢啊！真劲！嗱，我哋讲翻啦，嗱，菲律宾咧就之前系咪话会买呢个 F 十六啊？ 系。 咁但系咧，就因为 F 十六咧个情况咧就系贵啊， 同埋好似话佢买咗好耐都唔卖俾佢喎，美国 吓系嘛？咁所以咧就美国其实可能佢先讲咗话有咁嘅情况啦。 系 咁咧，依家咧就菲律宾嫌贵，咁点算系嘛？ 系 咁咧就有人话喂，咁不如买下啲平啲嘅战机啦。 即系啊，英国佬又做下 A 准先。 系啦，英国做 A 准系嘛？ 系 就雪航喂，有啲咩机可以谂谂啊？ 系啊。 咁咧，我哋其实成日都心情推介一个咧，系又平又靓机，就叫英师啊。 我哋有专题讲嘅大佬。 系啊，好嘢嚟噶， 好嘢噶。 喺轻型战机界别嚟，我觉得佢直头系 top 嘅 王子， 好劲啊！即系你问嗱，其实咧有得同佢冚嘅轻型战机唔多。 系 嗱，其实咧理论上菲律宾咧就入咗咩咧？就入咗一个叫做 FA 五十啊。大家即系我哋成日讲嘅 T 五十啊。 系 咁 T 五十咧系教练机嚟噶嘛？ 系 咁咧呢部嘢，但系其实咧如果你攞嚟做进攻都得噶嘛。咁啊 FA 五十啦叫做，其实部嘢唔差嘅，大概咧你。carry 到几多咧 ？carry 到四吨三四吨武器啦， 唔差噶，而佢亦都超音速啦，系咪？咁所以耳机嚟讲唔差，咁但系咧价钱都唔平嘅，要大概4,000万美金到啦，三千几挨住4,000万。 但系 F16 一半都差唔多 ，F35 一半有找， 系 即系 F16 一半都差唔多。 系啦系啦，咁咧就大概3,000多万到咯， 系 咁但系都嫌贵。其实咧菲律宾都觉得贵噶。咁但係冇辦法啦，啃咗先啦。咁嗰陣時佢就同南韓買嘅， 係 係啦。咁應該係2015年冇記錯啊，2015年入單嘅， 係 咁就都應該有開始收機㗎啦，係所以都 OK 嘅。咁咧，但係就即係始終咧，佢唔夠啊。佢以前咧嗰啲 F5 退咗役啊， 係 就唔知2000几啊。2005定2006啊，大概啦。 系 咁啊，退役咁啊，开头谂住冇所谓啦。菲律宾都冇天然敌人嘅，冇人会吼菲律宾嘅。 天然敌人咪嗰啲台风啦。 系啊系啊，死成日都死人嘅真系，所以好惨。咁咧，所以佢哋冇乜天敌噶嘛。 系 咁其实佢哋系反而系内乱啊嘛。 系 即系内乱嗰啲情况，所以咧就如果你话依家佢哋有一轮直头系冇啲战机噶嘛。 系 直头系冇超音速战机。 哇！ 冇超音速战机噶， 系 就全部都系嗰啲好渣嗰啲咯，即系我谂直升机为主添啊，最先好渣，咁就而家发现唔得啦嘛，因为大陆即系咄咄逼人，黄岩岛已经俾佢攞咗啦，嚟紧会唔会连中业岛俾佢攞埋咧？ 哇！ 嗱，其实嗱，应该咁讲，我咧咁样讲会得罪好多人嘅， 系 嗱，我先讲翻啦。中业岛原本是中国的，但个中国是括住中华民国 ，OK？ 即系台湾， 系啦，咁讲啦，咁但系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啊嘛，我咁讲点都唔会死噶，咁所以咧 ，suppose 你咁计，系咪中业岛应该系中国嘅？ 系， 但大陆就唔系叫中业岛嘅，咩唔系？大陆叫做唔知咩岛嘅，唔系大陆叫中业岛， 系， 但菲律宾唔系叫中业岛嘅，因为中业号嘛以前有架， 哦， 咁咧就所以好搞笑嘅，咁咧就菲律宾觉得我中业岛除少俾阿解放军攞翻噶，所以真系要做翻啲嘢。咁咧就买啲战机。咁如果买战机嘅话，买咩最好系咪？咁啊，原来发觉，咦，英狮战机平得嚟又有型价、哦，嗱佢又够轻。首先咧，佢跑道咧滑跑又快， 系。 同埋咧，佢最正嘅地方咧就系佢装咩武器咧，都系属于咧美国人可以通用武器嘛。 系 装 Polo 啦， 系 装 JDAM 啦， 装 AIM 9X 啊， 系 装流星精欧洲嗰啲啦， 系 全部都得， 系。 根本 fit 晒，个雷达又劲，即系相对嚟讲唔差，即系百几公里啦，百二度啦，够用啦，对大陆都咁啊，你签十个位未必够打， 嗱 你谂下签十个就死梗，签十个死梗啦， 死咗四次啊嘛， 你有几多支导弹咪死几多次咯，咁嗱签十支有得谂下，有得谂，但系因为嚟紧佢都会 upgrade 噶，咁但系咧当然啦，你卖边价俾佢，梗系卖 C 同 D 俾佢啦 ，OK， 唔会卖得贵嘅，卖 C D 咯。咁我相信今次就单机几多钱系嘛？4,000-5,000万到啦。 4,000-5,000万啦。 系啦，加埋后勤咁，因为其实佢菲律宾阿 form 唔到嘛。其实问题系我哋反而咧买就应该系买英狮噶啦，佢买几多架先系焦点。 哦。 咁我预见咧，我觉得咧美国佬咧点都要俾少少钱佢嘅，因为要贿赂佢。 系。 咁啊贿赂佢黐翻美国嘛。咁我觉得呢单嘢咧个军售可能大概15亿美金到啦。 系。 如果15亿大家计即系买到几多架咯？咁要买后埋后勤喎。 10零架咯。 20架到咯。 20架到啊。 勉强20架咯。勉强20架，我估啱啱组到一个中队咯， 系 就够噶啦。咁所以10零至20架啦。我阿 Alex 话斋， 咁样都唔使做国宝级战机啊， 都唔使啦。好啦，下个即刻讲埋，就觉得美军咧嚟紧会量产呢个叫做 AMPV 装甲车。 AMPV 装甲车啦， 喂，呢、這个样子好似个底盘系咪 M1 嚟？ 声称就话用翻 M1 嘅底盘设计啊， 系。 咁当然就即系啲装甲嗰啲会减轻咗啦， 系。 咁同埋一样嘢，可能会转翻柴油引擎啦，因为你始终你用呢、這个即系。燃气涡轮引擎其实太嘥油啦，即系太贵啦。 系 咁啊，点解要用呢部嘢咧？就因为之前用嗰部咧叫 M113， 系 嗰部嘢咧就嗰个叫越战嗰阵时已经用紧噶啦。 哇，咁耐历史 嗰部嘢咧，即系有 upgrade 过嘅。不过问题就话咧，始终太旧啊，即系始终装嘅嘢唔够多。即系点啊？越战嘅时候嘅士兵装备同埋你而家嗰啲士兵装备争好远噶嘛。 哇，你重好多啦， 系啊，重好大件好多噶嘛。咁你要需要大啲嘅车身啦。即系之前我哋都上一集都讲过个 T， 即系俄罗斯 T14 同 T15 嘅关系啦。 哦，你话 T14-15 共 系啊，个底盘咁一个装甲车，一个系坦克啦，咁佢都系咁上下嘅。 哦， 因为点解呢啲会？中意用坦克底盘咧，即系以前就分到开嘅，即 系 装甲车底盘同埋即系战车底盘就会分开，而家就中意即系合埋一齐， 即合埋一齐，通用 通用，因为嗰啲零件啊， 成本好， 即系控制得好啲，同埋都装甲车都需要大架啲， 系 咁啊，坦克底盘就 fit 晒，咁同埋有啲外国仲要德国嗰啲咧，就中意用埋个坦克底盘嚟做自走炮嘅， 哦，哇，咁咪即系总之个底全部一样 share 啦，你哋 share 晒，跟住之后咧就全部即系整零件啊抌上下。 即系其实佢底盘即系嚟个车个底座啦， 系啊， 个发动机啦，即系个底啦。 发动机通常用啲渣啲引擎嘅，就唔用啲咁高阶引擎嘅，即系可能都几百匹嗰啲引擎啦，因为车轻好多，咁轻一半啊，最少都你冇咗炮塔。 哦，又加埋波箱咁样。 系啦，咁啊几百匹，跟住之后你。连埋个底盘咁而20-30吨咯，30吨到咯。 系 咁啊，个保护性好啲啦，同埋始终 M113 咪太旧啦，越战装备，即系好多嘢加唔到落去 今次咧好过瘾，今次买几多咧？买2800架， 要或者换晒上。 系啊，佢哋直头换晒 啊。 但系咧，我哋觉得咧，我哋估啦，其实就有人话会唔会咧嚟紧咧？因为其他国家都买噶嘛，如果用得好系。但我哋会觉得咧，佢唔会系买2800几架咯。 系 啦，应该会买少啲先啦，系嘛？ 系啊， 即系200-300架先啦。 系啊， 咁样好啊，呢次嚟呢度先。 好。